以下是广告时间。十一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海参。其实大家对于海参呢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海参品牌呢，是我们北广生活平台啊杀出的一匹黑马。它呢不仅质量好，而且呢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请他们的厂家代表跟大家做介绍。许经理，你好。 你好。 哎，其实说到海参呢，距今已经有6亿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远古的生物物种，有海洋活化石之称啊。据说跟这个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和恐龙呢一起经历了几次地球的大毁灭，结果呢大恐龙灭绝了，但是小海参存活下来，这说明呢海参的生命力是非常高的。 是的。海参呢在那危险环境里呢，可以将自己的内脏呢全部排出体外，给天敌呢吃掉，保证自己的生命。危险过后呢，可在1个月左右呢重新长出一部新的内脏。在全世界呢重新能长出一副器官的生物恐怕也只有海参了。 对，就是它的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强，是吧？比如有生物呢来侵袭它了，这时候它可以把它的内脏吐出来，它跑了，那它就完全是空了啊！你说不难以想象哈？你说如果要、啊、这人没有这个五脏六腑是怎么个情况啊？他就可以，但是过些日子他马上又长出一副呢，就是崭新的内脏了，又重新又活蹦乱跳的生活了，所以他的自愈能力真的是非常强。海参它以藻类的浮游生物这些为食，是吧？ 对的，是的，是的。主持人非常专业。并且呢海参身上也长满一些肉刺，其实不能叫刺，其实就是肉疙瘩， 肉疙瘩对种。 它分布在呢世界的各大海洋中。目前呢全世界的海参以我国国内渤海湾地区的呢比较优质的品质的产品。 刚才您说就咱们国内的渤海湾啊，它那地方的海参呢是非常优质的啊。而且这个海参呢，说句真心话，如果长期吃是有好处的。 是的， 很多老百姓呢也开始坚持。当然了，你说的再怎么样的话呢，它终究是吃的啊，它不是别的，所以就说我们必须要天天吃，坚持吃才行。那如果达到这样能够坚持吃的话呢，也不容易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海参呢，应该说就能够达到天天吃啊。一个是它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质量呢也非常的好哈。另外今天这个组合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是非常有亮点。这样，咱们先不说组合，先请许经理呢说一说，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匹黑马啊，就是在我们平台上的冲出的这匹海参的黑马，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也都知道，那个海参呢，一般都分成3、6、9等。从质量来说，一般的这种人工养殖海参，在海边上呢圈一块水坑，基本吊笼养殖。普通点的海参呢，一般就是人工喂养，在浅海地区，对海参的要求呢，就是养殖的环境并不是特别 要求特别高啊。 嗯，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我们这种叫天然海参，一般我们要它保证在深龄在3-4年以上的才能捕捞，进行加工处理，这样呢保证这种海参在海底底部生长的就是天然环境，这个无人工干预，这样它相对于营养比较高。 那也就是说呢，那海参的养殖呢是分什么吊笼啊、圈养啊的，还有这个自然的养殖等等啊，这么几种。如果能够达到，比如说让它自然生长，人工不干预哈，像这样的海参呢，是天然海参，自然产量也比较低，而且它生长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吧，大概得有3-4年。 对，是的。 那如果像这样的海参的话，它的成本就相对比较高了。 是的。 那您的这个为大家推荐这个海参就是天然的海参。 是的， 那咱们这点啊一定要强调，它是天然的海参啊。因为天然的海参跟其他的那种养殖方法的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口感啊、外观等等都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是的，是的，没错。首先我们那个保证是自然生长，我们的海参呢生长的环境在那个接近于野生环境，没有人工干预。我们的海参品质呢在与那个产地的这个经纬度也比较紧密关联。我们知道国内跑的海参呢一般都是在北纬39度附近的海参，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海棠海参的这个养殖所在地。首先我们保证我们的养殖环境应是在天然海洋牧场，远离这种工业污染和生物污染区域，属于生态海域。这种海域呢海底微生物丰富，海参呢成长相对慢，营养堆积的时间也比较长，并且海参的营养成分更丰富一点的，就是并且保证我们的海参的味道浓厚，肉质肥美，口感比较 Q 弹。还有就是我们强调是我们的海参呢，首先是因为在渤海湾生长的，它呢跟平时的一种活体海参呢不太一样，它呢身上是这种微小的疙瘩，等于是所谓刺身呢，其实是一种加工工艺的方式来解决刺，不是说因为这个刺儿少就海参就不好。第四就是我们这个海参的加工工艺呢也是非常棒的，因为整个在加工环节呢我们不会添加盐糖及添加剂，保证产品品质。 好，那刚才呢许经理也介绍了一下啊，就是这匹黑马叫做海利恒即食海参啊，这个品牌的名字呢大家可能是听着比较生啊，但是我们在平台上呢也是推出以后得到大家的认可。它一个呢就是质量非常好啊，另外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就是价格也好。那刚才你也介绍了它是自然生长的，以及它是微刺身还有纯净制作等等，这些就造成了真的它的质量啊各方面啊营养成分都是非常的高。那么从价格上来讲大概是怎么样的？ 首先是这样，一般呢像这种其实海参的市面上的价格都得在200多块钱近300块钱一斤的一个价格了。所以我们今天那个价格呢可能就是我们在活动期间我们在基础的8个组合上再赠2袋，这就当于10袋海参，将相当于10斤，我们的售价才到1999，那就合到一袋的价格呢也就在199块钱。 好的好的，我说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吧，我来说一下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利恒的即食海参啊，咱们主品本来啊是500克，也就是1斤1包啊，给大家是8包，那么每包呢是8到10根，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它不是都一样大小啊，所以呢有的大点儿它可能根数就少一点，所以一包呢是8到10根，那么8包的话呢就是80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只要您订购了，我们再送您2包啊，这也就是500克1斤1包，给大家10包，那每包到8到10根的话呢，这就是80到100根呐 啊。我刚才说了，这个海参呢再好，如果您今天吃了，明天不吃也不行，所以呢一定要坚持吃啊，每天吃一根，这样的效果就好。你看，如果要是达到90根到100根的话，那也就是说这一组的话呢，1年1/3的时间啊，您就足了。 对， 是吧？如果您订3组的话呢，其实这1年也就下来了。那么刚才您说了，这个组合整个才1999元，1999元，您拿到的是80到100根的海利恒的即食海参，而且据说这每一个海参的个儿都不小啊，个儿大概是有多大？ 平均我们的一袋里的8到10根，平均重量在50克左右。 50克左右， 对， 哦，这么大的参， 对， 因为平时呢，我们介绍有25克的，有30克的，30克以上的就相对比较大了。这个呢，得50克左右这么大的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些老人的话，一天呢 这个老夫妇啊，一人半根儿就行了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来，我再说一下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海利恒即食海参是属于自然生长、自然海域来培育的哈。那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出它是自然生长的，还是吊笼的，还是圈养的呢？ 主要是呢，一个是呢看海参的颜色， 嗯， 颜色呢呈黑色，并且黑润有光泽，有淡淡的海鲜味儿。第二个呢要看体型。这个深刺的这个饱满，当然我们这个微刺嘛，你看不到，但是我们这保证它是有凹凸感，包括它是有排序感的。 嗯。 第三呢是看表皮，身体的表皮呢纹理呢比较粗糙，摸起来不平整啊。第四呢就是看底足，自然生长的底足偏大，并且呢足底呢紧密厚实。 嗯，就看颜色呀，看体型啊，看表皮，看足底都能够分辨得出来啊。所以教这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受骗。啊，有人说了，说它是自然生长的，其实你一看呢，你基本能够分辨出来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海利恒这个即食海参呢、啊，它就是自然海域生长的啊。为什么强调这点呢？它的味道啊，营养成分啊，甚至个头的大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点呢，我们要强调一下。另外呢，今天这个即食海参呢，它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它属于这个拆包就可以吃了啊。咱们这个即食海参是怎么做成的？ 首先是这样，我们的活体海参呢，经过那种去肠的处理，包括清洁沙粒，然后呢，我们进行高压蒸煮塑形，然后进行急冻处理，这样且呢，在食用上只是开袋化冻就可以拆包即食，不像那种普通这种淡干海参，需要你的重复性的蒸煮啊，然后泡发呀，如果你一旦泡发不好，导致这个海参的这个体型还发泡不起来，并且它时间一本要三四天以上。这样起来，食用起来就可能有一周的时间的一个准备期，所以我们这种即食海参其实可以做到这种拆包即食，无需再用二次清理啊，已经做到了。 实际上就是熟的， 对 哈，拆包以后呢，就可以马上吃了。有些朋友啊说，那我自己在家里啊泡这个干海参吧，我跟你说，这个不是那么好泡的。啊，有的时候你要是比如沾一点油没了，是吧？ 对， 哎，它就消失了。另外呢，有的时候呢，你泡不好的话呢，个儿大个儿小啊，自己的也都把握不好，味道也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呢，买这种即食海参呢，是免去了您那种麻烦啊，拆包以后就可以吃了。而且现在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呢，刚才您说了，用那种特别的方式，它的营养成分是没有什么损耗的，是吧？ 不会流失， 不会流失。所以这点大家放心啊。而且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利恒牌的即食海参呢，他们就是拆包就可以吃的啊，非常方便。但是如果大家订了以后，咱们得到的是提货券呢，还是说这个货就送到家了？ 首先是拿到是提货券， 提货券， 对 啊、就是说，如果您订上以后呢，先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券上的电话打一电话，然后我们这个新鲜的海参就送到家了， 对， 是 的， 好，我再说一下啊，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平台杀出的一匹黑马啊，所谓黑马呢，就是质量非常好，而且呢价格非常合适，性价比非常的高，关键是个儿大呀，是吧？一般的海参25克。 啊，30克、35克，这个呢一个呀得有50克左右大，所以呢个头非常大。咱们今天的连主品再赠品是500克，也就是1斤1包，给大家是8包加上2包，一共是10包啊。那么每包里边，因为它是自然含育的嘛，就是个头不一样，所以8到10根不等。那如果按这么计算的话呢，每一根海参呢，真是达到50克左右，所以个儿非常的大啊。那么10包的话呢，就达到80根到100根。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的价格只有1999元，价格非常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1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说起咱们北京人吃肉啊，一般都爱吃哪儿的呢？就是这个北京二商大红门的肉类有限公司，他们的这个肉啊，是我们北京人的特别的信赖的。无论是生的还是这个熟的啊，一般我们讲究的人都要吃大红门的肉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大红门的产品。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你好。 嗯，其实说到这个北京的大红门啊，是老字号了，非常有名。 对对， 嗯， 北京二商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55年。说起大红门，那真是咱们北京的老字号了。以前更多的说起了这个大红门肉联厂，过年包饺子呀，用的肉馅儿，吃的排骨，什么五花肉啊，基本上都来自大红门肉联厂。 这个大红门肉联厂，它是属于老国企的这样的性质， 对， 是吧？ 它属于老国企。属于二商局的嘛， 嗯，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老百姓饭桌上啊，这个一般吃的肉呢，都是来自于大红门肉联厂。 对，大红门肉联厂的， 嗯嗯，关于买一些这个猪肉的话呢，大家对于这个大红门的肉联厂的这个产品是非常的信任了。 对、 啊、 对、 啊。实际上呢，咱们北京人吃一些这个熟的卤制的东西啊，也是吃大红门的。 对，也是吃大红门、 嗯。对，那您说这个大红门的东西啊，它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喜欢它呢？ 因为咱们这么说啊，这个大红门肉联厂呢，现在属于二商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它呢集那个生猪屠宰养殖再加上肉制品加工，它是一条龙。 嗯， 哎，所以说呢，它从原材料选的时候，你比如说自己养殖场的猪拉到自己的屠宰场，然后再拉到自己的加工厂，从安全上，从卫生上都特别放心。 嗯，它都是自己能够把控的。 对对对，都是自己能够把控的、 嗯、所以说在这点上呢，大家就感觉特别的安全啊，放心。 对， 是吧？另外它这个制作上好像工艺上 这块呢、嗯、首先是原料特别新鲜。 对， 哎，因为这猪宰完以后4-5个小时就已经到加工厂了，它就基本上啊能够加工制作。哎，这就是从原料上，从这个辅料上呢，您比如说用的酱油、嗯、用的那个老抽，比如干黄酱，这些东西呢也都是咱们二商旗下的。你比如说六必居，它就是用着放心，哎，吃着也放心，而且在加工过程当中呢， 嗯， 因为咱们这个是每天都在屠宰，每天都在加工，所以说它加工过程用的是老汤卤煮，香料这块呢也是在不断的添加，不断的添加，所以说呢老汤里边滋味特别的新鲜， 浓郁啊， 浓郁，特别香。 对，所以咱们经常说这个大红门肉联厂，他们的无论是生的还是做熟的这个熟食，怎么就自己家里做不出来呢？那味道，或者说其他的品牌就没有这个味道呢？实际上它呀，一个是选料啊，另外它这个工艺、另外它自己本身呢有自己的老汤哈。 对， 所以这个真的啊，都是它能有现在这个品质。 咱们说在家里边谁用老汤卤？ 是， 这家里边煮点东西，哎，这老汤根本就留不住，他不可能天天煮吧？ 没错，没错，所以就没有那味道嘛。 对对、 啊。那今天呢，我们为了满足大家，比如说这个各种的炎炎夏日来了，大家家里面呢可能要这个走亲访友啊，要招待一些客人呐、啊、等等的哈。哎，今天呢为大家呀，咱们组织了一个老字号大红门的这么一个组合啊。这个组合里面啊，都是咱们大红门的一些拿手的产品。 对，都是拿手的产品。 对，比如说酱香的肘子呀，还有香卤的猪头肉啊，还有酱香的猪耳朵啊，老北京的酱鸭，老北京的蒜肠啊，秘制的烤肠，还有松仁肉肚，以及北京的大香肠等等，一共是八个产品。 八个产品 啊，八个产品，而且呢，每个产品的还不一样。比如说这个酱香的肘子呢，是248克一袋啊，还有香卤的猪头肉呢是300克一袋，酱香的猪耳朵是200克一袋，北京的酱鸭是450克一袋，老北京的蒜肠是245克四袋啊。另外呢，还有秘制的烤肠，黑椒味的，咱们是240克一袋，以及松仁肉肚260克两袋，北京大香肠170克 一 袋， 嗯、 咱们一共是12个单品 12 啊，12个单品。今天咱们的价格呢是299元，刚才我看了一下，一共得6斤多。 对， 得 6斤多 啊，299元， 299。 实际上达到这个六斤多呀，因为要做的时候六斤多，起码得十多斤肉才能出这六斤哈。 对，你比如说这肘子，咱们出5两多，这个猪头连5两多都出不了， 那可不。 你比如说咱们酱鸭，能够出到6两就不错，到不了6两。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的组合呢，达到6斤。 所以说您6斤多，您想想。就得十多斤 啊。 对， 但是今天呢咱们是299元，299元，价格呢是非常非常合适，性价比非常高啊。如果您想订购呢，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上以后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这个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券上的电话打一下，就能够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了。而且这个提货券特别适合送人，你发现吧？ 可以这个 啊，你作为礼品啊，就是送人一个提货券，人家呢一看，什么时候想吃了就打一电话就行了，省着您是大包小包的往个拎也不方便啊。 对， 而且今天呢有8个熟食类的这个类别啊， 对， 这个我看了都是有一箱子呢。 对，有 一 箱 子，里边都是塑封的， 抽真空的， 抽真空，都是抽真空的。你打开以后呢，上盘就能上桌了。 对对对， 搁盘里就能上桌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还特别的省事儿。其实在家里边做熟食是非常不方便的。你说，做的话又费时又费力，而且现在年轻人呢也不爱做了。 对， 你说人口少吧，2、3人做一大锅吧，东西吃不了啊，剩下你说搁在冰箱里也挺麻烦的哈。你说做少点吧，又不值当。 对， 对， 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啊，会过日子都家里留点。 咱们这个是抽真空包装，您可以在冰箱里放。 对对，抽真空的， 对， 放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另外呢，今天呢，我们这里边这8样东西也是为大家精心组合的。 对对对，基本上都是咱们老北京人爱吃的。 对，比如说这个老北京的蒜肠啊，有一股肉香和这个蒜香融在一起的，这个真的是咱们特别喜欢。另外呢，像这个松仁肉肚啊，也都是很喜欢的。猪耳朵、猪头肉啊，什么猪肘子，这都是特别解馋的东西啊。这个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像烤肠啊，年轻人呐、小孩啊都非常喜欢的大香肠。 这个大香肠是甜的，秘制烤肠呢可以搁饼铛上一蒸，肉感特别强，特别好吃。 对，无论是你当下酒菜， 对， 还是说您当主菜，什么卷着烙饼吃啊，什么就着馒头吃啊，什么 都可以， 都可以，味儿非常正。 对对对， 而且呢，它都是小时候咱们吃这些熟食的味道。 对对对，这老北京口味的。 对，咱们老字号的大红门肉联厂也有一些的老的工人， 啊。 对， 老的技师真的是把这些都传承 下来的， 嗯，都是一些老手法做出来的老味道啊。来，我再说一下，那今天这个组合当中呢，就是老字号大红门的熟食组合啊，他们一共有八类产品，里边呢包括有酱香的肘子、香卤的猪头肉，还有酱香的猪耳朵、老北京的酱鸭、老北京的蒜肠、秘制的烤肠以及松仁肉肚，还有北京的大香肠啊。咱们一共呢，有的是一袋，有的是两袋，有的是四袋，都有啊，一共是12个单品，达到6斤多，这个大的组合呢299元。如果您订上以后呢，就得到一个提货券，什么时候想吃了啊，打一个电话，马上能送到家，非常方便。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奥运东道主。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